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不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娘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默默的眼神一动，对陆泽熙说：“哎，说起酒，老陆，什么情况？今天怎么不上酒啊？快呀！”陆泽熙刚想说什么，潘瑜说了：“啊，今天是小杰的生日，说好不喝酒的，这是小杰的意思。”潘瑜说完就站起来了：“小杰，快过来。”切蛋糕喽！小杰兴冲冲地跑过来，潘瑜拿眼看了看陆泽熙，带着点嗔怪：“你怎么当干爹的呀？这孩子要切蛋糕了，那蛋糕呢？”“ 蛋糕，蛋糕，对对对对对。”陆泽熙忙不迭地去找蛋糕。老爸和方志远拥了过来，几个大人手忙脚乱地点着了蜡烛。小杰拉着陆泽熙要干爹抱着才许愿。这孩子几乎没有感受过什么父爱，如今认了陆泽熙当干爹，自然是黏着不放了。 潘瑜话里话外意思就是想跟陆泽熙复合，这些默默怎么会听不出来呢？再看潘瑜的一干行为，拉着孩子来陆泽熙的公寓过生日，干爹长干爹短的，这是打算买一送一呀。默默这次回来本来是想整顿一下西亚，顺便收拾一下陆泽熙，可是潘瑜这样倒莫名的激起了默默的斗志。凭什么呀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勾勾手指陆泽熙就会跟你走？那我沉默算什么？陆泽熙可是正儿八经跟我求过婚的，只是我沉默没答应罢了。 默默不想继续待下去，找了个借口要走。 陆泽熙正犹豫着要不要送，不料潘瑜推了他一把说， 哎，老陆，去送送呗。 嗯，那啊，那就去送送。 到了楼下，默默笑看着陆泽熙说，好了，送到这儿就行了，赶紧上楼，一家团圆吧。 默默，你误会了。 我误会什么呀？ 我和潘姨没什么，现在就是个普通朋友。至于小杰嘛，这孩子喜欢我，我呢也觉得潘瑜一个人带着孩子挺不容易，想帮帮忙，就这么简单。 我问你，你欠他的？ 那倒没有啊。 那是他欠你的，你忘记他是怎么对你的了？这个女人在你最无助最穷困的时候抛弃了你，跟了田凯。哦，他和田凯离婚了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找你来接盘。 默默，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，潘瑜现在是自食其力，特别努力。 得，算我多嘴多事儿。 默默，你现在住哪儿？我送你。 我住酒店，用不着你送。 你这不是没车吗？ 我开医院的车过来的。怎么，这还需要和你汇报？ 啊，不用不用。 明天8点准时到西洋。 那么早啊？ 那当然了，开会。 你不走了？ 我倒想走呢。我就这么走了，能放心吗？别得意，我是说西亚的事，我放心不下。 我也没说你是放心不下我呀。 滚。 等默默走了，陆泽熙刚想上楼，潘瑜带着小杰出了电梯。 小杰挥了挥手说，干爹，我们走了。 哟，我送送你们。 不麻烦干爹了，我们自己能够回家。妈妈说了，说要是你送我们的，就那个阿姨会生气的。 陆泽熙哭笑不得，对潘瑜说，哎呀，你看你跟孩子说什么了，你真是的。 哎呀，我说什么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 不是，这都不挨着这个。 你看人家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不得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？要再把他给气走那怎么办呀？哎，我可不想担这个责任啊。潘瑜说着拉着小杰就走，留下陆泽熙苦着脸愣在一边。 毛俊把胡谷月哄睡了，来到了对面的陆泽熙的公寓。只见陆泽熙、老八、方志远在喝着酒，桌上还有没吃完的半只生日蛋糕。毛俊乐呵呵地说，哟，是谁过生日啊？老八一指陆泽熙说，他儿子。陆泽熙说，干儿子啊，干儿子啊，别瞎说。说完了喝了一口酒。哎呦，潘瑜的儿子吧，我之前在楼道里遇到他们俩了。老陆啊，怎么着，你要复婚了？陆泽熙没吱声。方志远摊摊手说，瞧见没有，不只只有我误会你吧，也不只是只有默默误会你吧，是个人都会误会的。那我怎么办呢？啊，陆泽熙说，潘瑜这边我不能搁下不管吧，他这一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样子，是不是又是创业又是洗手做羹汤的，我不得支持他吗？我要是不管他，给他泼冷水，那也不好吧。我陆泽熙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呐。哎呦，毛俊都笑出了声音，你少在这儿立 flag， 你那个心肺啊早就被狗给吃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些年祸害了多少无知女性啊，你摧残了多少花样女孩啊，啊，什么 Mary 呀、林子轩呐、哎，我随随便便就能默写出十几个人的名字来。方志远笑着说，所以我说嘛，他就是活该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陆泽熙一指方志远， 就你，棒棒的啊！你就没作孽。方志远尴尬地说：“你看，你不开玩笑吗？干嘛说到我的头上来了？”老八扶着额头说：“哎呦，我可是没作孽呀，我怎么也有报应啊？”大家愣了一下，都笑开了。 潘瑜和小杰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区，见单元楼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。 是周宁海。潘瑜， 自从除夕夜潘瑜断然拒绝周宁海以后，周宁海就没有再出现过。而且潘瑜跟梅梅还有周宁静都说过的，他跟周宁海不合适。那今天周宁海怎么又来了？只见周宁海左手拎着个硕大的蛋糕盒，右手拎着一套乐高。 小杰啊，生日快乐。周宁海放下了手里的东西，摸着孩子的脑袋。 谢谢宁海叔叔，蛋糕我已经吃过了。 是吗？没关系啊，这个蛋糕啊留着明天吃。叔叔还给你买了乐高了呢。 妈妈，我可以要吗？ 小杰看着潘瑜，眼神里有小小的期盼。潘瑜柔声地说道：“ 可以啊，收下吧，不过要谢谢叔叔。” 潘瑜不想让孩子失望，也不想和周宁海弄得太僵。 谢谢叔叔。 小杰一蹦三尺高：“ 叔叔，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。” 那这样，小杰啊，妈妈先送你上楼，咱们呢把蛋糕和礼物都先拿上去。潘瑜说着又对周宁海道：“ 哎呀，家里挺乱的，不太方便请你上去坐了啊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等一会儿下来送送你。” 哦哦，那行，那就不用了啊，我这就走。 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周宁海搓着手在楼下等了十分钟，这十分钟显得异常的漫长。周宁海不知道潘瑜要跟自己说什么，想必他会比上次更加的决绝吧。是不是自己今天的唐突又惹恼了他了呢？ 宁海，潘瑜下来了。 嘿，真抱歉，你看进来之前呢也没给你打声招呼。这个 你上次来不也没打招呼吗？ 是，我正想为这个事情向你道歉呢。 啊，没关系的，都过去了。宁海，我非常非常感谢你，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或者说感谢你对我的欣赏。我回卯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，很不容易，全要靠你们这些朋友的帮忙。 是啊，哎，你看，要不然我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就先走了。 你听我说完再走呗。 其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 潘瑜一愣。 你有你的执念，我也有我的，我们都一样。我们只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，当然以后我会注意方式方法。像这种突然上门来给你送惊吓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再干了。 宁海，我这次回卯城，我是为陆泽熙回来的。 他到底还是说出这句话了，不料周宁海却笑了几声。我不是说话了吗？你有你的执念，没关系。 潘瑜还想说什么，手机响了，是家里的座机。电话里传来了小杰的哭声：“ 妈妈，我好痒，全身都痒，你回来了吗？”“ 哦，小杰，我这就回来。” 周宁海不无关切地说。“小杰怎么了？”“ 哦，他说他身上很痒，大概是皮肤过敏。那我先上楼了。”“ 我跟你一起上去。”“ 不用了。” 潘玉，这孩子万一要送医院呢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 不就是过敏吗？我能搞定。 周宁海一边往单元楼里走，一边说着：“你这是怎么当妈的？这过敏可大可小啊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”等两个人上了楼，只见小杰脸上身上都起了整片整片的红疙瘩，周宁海不由分说抱起了小杰，对潘姨说：“赶紧上医院。” 潘姨上了车，惊讶地发现周宁海后座的儿童安全座椅。 周宁海把小杰放到座椅上，一边嘱咐他不要乱抓自己身上的皮肤，一面对潘宇说：“上次野生动物园回来呀，我就让人把儿童椅啊拆下来，装到我常开的这辆车里了。我想着总有一天呢，小杰可能要坐车的。你瞧，今天晚上还真派上用场了。”“ 谢谢你，宁海。”“ 好，坐稳当了啊，我们马上去医院。” 到了医院急诊，医生诊断小杰这是急性荨麻疹，要马上入院观察。幸好有周宁海，他跑前跑后办着各种手续，又给安排了单人病房。说真的，正如周宁海所说，潘瑜确实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。没和田凯离婚之前，孩子都是由保姆来带着，离婚回到苏州以后，孩子是他外公外婆在看管。而这段时间呢，因为忙于工作，一开始孩子由陆泽熙安排的保姆带着，后来就直接送到了幼儿园。保姆的费用太高，潘瑜不好意思让陆泽熙来掏，小杰也很少让潘瑜操心。来卯城以后，几乎很少有什么头疼脑热的，皮实得很。之前连医院的门都没有进来过，更别说住院了。看着病床上挂着吊针的孩子，潘瑜满是愧疚。孩子闭着眼睛，已经睡着。 周宁海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：“怎么样？”“ 啊，退是退了些，只是不太明显。”“ 别担心啊，控制住了就好嘛。”“ 宁海，今天真是太麻烦你了，折腾到现在，哟，这都快12点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”“ 嗨，我一个单身汉，回去没事，不如在这儿陪陪你吧。”“ 啊，我能行，真的。”“ 我知道你能行，这段时间呢，我看你又忙工作又带孩子，我就知道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。你呀，确确实实跟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不一样了。”“ 嗯？刚认识我的时候？”“ 是啊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你不认识我呀，你是高高在上的田夫人呢。” 潘瑜眼神一动，显得有些尴尬。“ 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说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没和田凯分开。记得那是一个商务晚宴吧，田凯带着你出席的。当时职业的敏感告诉我，你和他呀，肯定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恩爱的。”“ 你觉得你要接大单子了，田凯要找你打离婚官司了？”“ 怪不得你不喜欢我，原来在你心里啊，我就是这个形象啊。”“ 啊，没有没有。”“ 而且啊，我之前也听说过你和陆泽熙的事情。”“ 是，我都成名人了，可惜不是什么好名声。”“ 当时啊，我看着光鲜亮丽的你，我就想，如果有一天你洗尽铅华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？”“ 现在不是看到了吗？”“ 妹妹把你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，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坚定。”“ 什么坚定啊，不过是没有办法被逼上绝路罢了。我能怎么办呢？你也知道我是净身出户的，我自己是有一些存款，可是那也不多呀，都不够我以前买几个包的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父母一天天变老，我也不能坐吃山空。我回到卯城只是想证明我自己，更希望让他看到我的改变。”“ 他？陆泽熙吗？”“ 是啊。” 我希望他能够看到我的改变。 要是他看不到，你就不改变了？ 潘瑜愣住了。 为什么非要为了谁去改变呢？啊，当然了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。你们总说我大男子主义，特别是宁静，啊，在他看起来呀，我就是一个直男癌。他都说呀，他是女权主义了。我想啊，这女权主义哪有他那样的？真正的女权呢，得先为自己，而不是急着去证明什么呀。你们不为男人活，而且我敢说，没有男人呢，你们未必就活得不精彩。 哼，到底是律师，长篇大论的。 你呀，得为自己活，你精彩了，啊，想要的自然就会有了。 啊，我会努力的。 所以你看，啊，人和人之间还是要了解的，还是要相处的，不要急于下定论。啊，就是我上次吧，拿房产证给你看。 哎呀，你怎么又提这件事啊？都过去了。 不是，我必须得给你说清楚啊！我真的就是想给你点安全感。我没有甜言蜜语，也不懂得风花雪月。要是我会这些啊，也就不会单身这么多年了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有什么，我能够给你什么，我会为你创造什么。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诚意吗？ 潘瑜没有说话。 好了好了，我要再说呀，你又闹了。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自然会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的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好了，我先走了啊，明天我再来看小杰。 潘瑜刚想说什么，周宁海转身就走了。 上午八点钟，陆泽熙赶到了西亚，助理告诉他默默早就来了，已经在他的办公室了。陆泽熙慌忙推开了门，果然默默坐在他的大班椅上，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看。鲁泽熙在他的对面坐下。哟，陈总，还真早啊。 8:01了，你迟到了整整一分钟。 哦，一分钟你也跟我计较啊？ 不然呢？ 不是，陈总，你这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啊？不说开会吗？就咱们俩呀。 对呀，就咱们俩。 哦，那会议的议程？ 没议程，说到哪儿算哪儿。 那从哪儿说起呢？ 从哪儿说起？让我想想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就从你开小黑诊所说起吧。 鲁泽熙的脸都僵住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。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做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

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 在哪见过。 默默撩了撩额前的刘海，对陆泽熙说，今天的会议议程就从你被番禺抛弃，发愤图强，开了一家整容黑诊所说起。怎么了？不想提往事，不堪回首。 陆泽熙一下站了起来，默默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 我想干嘛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他妈想干嘛？当时我看你那么帮着番禺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他。我说了，我说你应该去找他，你们复婚，你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 咱们现在是开会啊，这私事可不应该拿到会上来说的。 那么多年了，咱们俩的公事和私事能分得开吗？ 陆泽熙后退了一步，你已经拒绝了我的求婚了，你管我怎么样呢？ 要是你当时去找番禺了，我不管你和他怎么样，就算他再次伤害你，再次抛弃你，都和我没关系，那是你活该。但是你没去找他，你和我在一起了，就因为我不想结婚，没有答应你的求婚，你又回过头去找他。陆泽熙，你这个人也太没原则了吧。 那你有原则吗？你说过不会离开我的，结果呢？你说走就走，每一次你都是这样，说走就走，说回来就回来。哎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把西亚当成什么了？是啊，你跟我斗气我不介意，我接招我不怕，可是你弄了一个什么姓王的来，他呢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就知道指手画脚，把西亚当成了他的实验室了。我要是不把他弄走，西亚这些老员工能答应吗？哎，要是西亚完了没了，要是没有西亚了，你还会回来吗？你会吗？ 毛俊和胡古月买了一堆东西，敲开了陈华美的门。陈华美责怪胡古月，哎呦，不是让你别告诉他吗？ 没等胡古月说话，毛俊先开口了。妈，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没回来看您。 哎呀，看什么呀，我好着呢，你看你们走了，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。 妈， 越说你过几天要手术了。 哎呀，小手术，用不着你们瞎操心。你们呢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胡谷月撸起袖子，妈，我们买了点菜，我这就给你做饭去。 哎呀，别了别了， 你这挺着大肚子，我还心疼我孙子呢，你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坐着坐着坐着。陈华美说完瞥了毛俊一眼， 毛俊连忙说，哎，我去，月月，你在这陪妈聊天吧啊。 厨房里传出一阵锅碗瓢盆的声音，陈华美努了努嘴说，他会做吗？胡谷月说，跟着我妈学了几样菜，还行吧，我吃着还行。哟，可以啊，你比我强，你看我培养了他30几年，我都没有教会他做饭，哎，你们这才搬出去几天呢，嘿，你就想办法让他速成了。胡谷月也不知道陈华美这话是褒还是贬，便只是笑着点头。小两口来之前商量过的，这一回不管陈华美说什么都顺着他。陈华美继续说，你们俩这趟回来没钱了吧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知道养家糊口不容易了。 妈，这不是我在医院遇到你，回去之后跟毛俊说了，毛俊急得不行，一定要来看看你，而且我们都说定了，你手术那天我们俩必须在场。 陈华美翻了个白眼儿，是吗？他也是这么想的。 妈，他可是你儿子。 是啊，他还记得自己是我儿子。哎呦，谢天谢地。 西亚整形医院，鲁泽西的办公室。鲁泽西苦笑着看着默默说，哼，要是没有西亚了，你还回来吗？哼，你会吗？ 默默一时语塞，徐徐站起，看着鲁泽西。 默默，鲁泽西有些激动地说，我们俩之间呢，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。你走之后，我不是没有反省过。是，我向你求婚，也许出发点确实不那么单纯。我想用婚姻绑住你，留住你。可是不可否认，我是爱你的呀。如果不爱，我怎么会求婚呢？你不想结婚，不接受，那是你的自由。我不应该恼羞成怒，更不应该出口伤你。 反省？居然会反省了，哈哈，谁信呢？ 我也不信，可我确实这么做了，真的。你认识我陆泽西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时候对人这么低声下气过呀？我哪一回恋爱不是占着主动权呢？我的女朋友谁不是围着我转呢？包括潘瑜，她当初扔下我要跟田凯走，我都不带求她的。可是你呢？我做不到。 你不是说我跟你那些女朋友没差别吗？ 那都是气头上的话，能当真呢？ 默默抿了抿嘴唇说，谁知道你现在说的这些话是真是假，我才不信呢。 你不信没关系啊，只要你留下，我有的是时间让你信。 留下？我这才上几天学呀、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上了上着就退学了？ 这么说你还是得走？ 处理好西亚的这摊子事儿，我就走。 怎么处理啊？把那姓王的请回来？ 他肯定是不能胜任了，我这不是还在找人吗？总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呀。 行，我算明白了，就是说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是非走不可了。还有啊，你对我呢，那也是彻底的不信任了，非要找个人来替你管着我，是不是？ OK。 没问题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 哎哎哎哎，刚才还说什么？有的是时间让你相信，就你现在这态度，我敢相信你吗？ 你不要混淆概念啊，公是公，私是私。 是谁说的？是我们俩公司早就分不开了。 牙尖利嘴的，我说不过你，我走还不行吗？ 这是你的办公室，你走干嘛？ 谢谢提醒啊。那陈总，你要没什么指示的话，请自便吧。陆泽熙说完，指了指门口。 我会走的。默默皱了皱眉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我请了一个月的假，这一个月呢，是对你的考察期。要是成，我呢，就不另外找人了。 考察期？考察什么？男朋友？ 西亚总经理。 那就先谢过你喽。 不客气。默默说着，这才离开。 毛俊做了四菜一汤，不是太咸，就是太淡。陈华美挑挑拣拣的，还说了些夹枪带棒的话。毛俊只是听着，不时地点点头。本来嘛，今天回来就是当孝顺儿子来的。看得出来，他们搬出来之后，陈华美的日子其实过得真不错。只是除了管理工厂，这美容、健身、唱歌、跳舞安排得再满，回到这空落落的家里，到底还是觉得孤单。 陈华美不无讥讽，问着毛俊：“你那个花店还开着呢？” 胡古月给了毛俊一个鼓励的眼神，毛俊才说：“爸，哎，这花店挺好的啊，而且呢，现在我还弄了个新项目，线上花店，就是在网上卖花，微信您知道吗？”“ 微信呢？我前段时间用上了。”厂里一个业务员教着我用的，挺好的。你们俩也有微信吧？有啊，妈。胡古月话一出口，感觉有点后悔，便也只能顺着往下说。妈，来，我扫一下你，咱们加个好友。陈华美掏出手机，往胡古月面前一放，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啊，也行。你在微信上卖花啊？怎么卖呀？陈华美似乎对这个更感兴趣。 于是毛俊就把自己的想法和思路都跟陈华美汇报了。 哟，那真要做可得花不少钱呐。 毛俊得意地笑着说：“月月把他私房钱都投给我了。” 陈华美看向胡古月：“哟，你还有私房钱呢？”胡古月低头，不好意思起来：“啊，妈，就一点小钱，一点点。”“那够吗？啊？”“ 妈，不够还能怎么着啊？跟你要啊？”“ 哎，你要跟我要，那我得愿意给吧。”“ 妈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怎么能跟你要钱呢？当初我们搬出去的时候不就说好了吗，我们要自食其力，你不也一直用实际行动支持我们吗？啊，这又是辞退我，又收了我们的银行卡。” 陈华美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“ 放心吧，这个新项目啊，已经有人投资了。” 胡古月感到诧异：“真的？ 啊？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？”“ 不是没来得及告诉你呢吗？刚定了，下午就签合同。”“ 哎呦，太好了。”胡古月举起果汁：“来，祝贺你。”陈华美也不情不愿地端起了果汁：“是好事。不过，不要得意忘形。 毛俊挠着头说，知道妈。自从周宁静和方志远正式离婚，麦克倒觉得他和周宁静之间的距离感是越来越强了，可是自己想跟周宁静在一起的感觉也是越来越强烈了。上回请周宁静和他的家人吃饭，从王秀芬的态度来看，似乎对自己不是很满意。而那次之后呢，周宁静更是刻意的避免跟自己单独接触。麦克自然是饱受折磨，他决定找机会跟周宁静好好的谈谈。这天临下班的时候，他约了周宁静去看电影。他知道周宁静是喜欢文艺片的。 周宁静本想拒绝，但麦克软磨硬泡，说什么会工作也得会生活，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紧张等等。况且这影院就在新天地，坐个电梯就能到的。结果巧不巧，就在电影院遇到了方志远和百成，同一个影厅，同一场电影。周宁静和方志远四目相对，各自都非常尴尬。百成倒是坦然打了招呼，还微微笑着。 电影是方志远请百成看的，百成提过很多次，这一回啊，甚至是发了影讯给方志远。方志远再不行动，都不好意思见他了。加之上回方志远带小周子出来玩，百成一路随行，又是请吃饭，又是哄孩子，方志远呢也有些过意不去。 周宁静和麦克坐在第五排，方志远和百成坐在第四排，四个人就连彼此咀嚼爆米花的声音都能听到。麦克冷眼瞧着，周宁静有些坐立不安，视线一直在方志远身上。而百成呢，也发现了方志远的焦虑。这场电影看的是好不漫长，好不煎熬，谁都想中途退场，可是一退场倒显得更加尴尬。硬是撑了90分钟，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，这四个人是一点都不知道，各怀心事，各自不安。好不容易散场，这才跟逃难似的分头离去。 麦克见周宁静神情恍惚，便劝慰他说，其实啊，冒成不大，总能遇到的。 没什么，每个周末我们还是会见面的，为了孩子他有探视权。 我的意思你没有明白，我是说他总会开始新生活的。 那当然。 那你呢，你准备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属于你的生活呢？ 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想着升职加薪，想着早点给女儿买学区房。 说来说去还是惦记着你那学区房。 我就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嘛，你不会理解我这种草根的。我这辈子大概只能这样了，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 我发现呢，这中国的家长老爱说起跑线，咱爸妈那一代就开始说了，怎么到了我们这一代还是这样呢？ 要不是你爸你妈有先见之明，有实力，给你创造了优渥的环境，把你送出国，那你现在未必混得比我好啊。 嗯，这个我信。 所以啊，我必须拿下学区房。 除了孩子，你就没有想过你自己？ 我自己挺好的。 宁静，你总不能就这么过下去吧？ 周宁静抬起头看了看麦克，那我应该怎么过下去呢？ 人生还很长，你应该找一个人跟你并肩走下去。 人生很长，找一个人并肩走下去。很多年前，周宁静何尝不是这样想的？这世上，人人都是生来孤独的，曾对爱情 充满幻想的周宁静，也希望婚姻能够拯救他，让他从此不再孤独。可是，那段逝去的婚姻，却让周宁静明白，有的时候，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孤独。周宁静想起海丽刚离婚的时候，和他说的那句话，说在海丽和老八的婚姻里，海丽常常感到深切的孤独。他们未必不懂得爱，只是不懂得在婚姻里如何相处，又如何自处。如今，走出婚姻的周宁静，并没有很强烈的马上就要找一个伴儿的期望。哪怕他的前夫带着他的女朋友在电影院里与他狭路相逢，面前的麦克很好，周宁静几乎挑不出麦克的缺点。只是周宁静对麦克仍然停留在好感。周宁静可以明确，他和麦克之间没有未来。爱情也许并没有周宁静以前想象的那么崇高，爱情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就会发生。他甚至觉得一段成熟的、可靠的恋情是有着他的先决条件的。周宁静和麦克之间没有这种先决条件。周宁静对麦克说：“麦克，我刚离完婚，我想冷静一段时间，有些事情也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。” 麦克侧过了头。是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呢，还是你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呢？ 大家都是聪明人，周宁静知道麦克话中有话，意思是问周宁静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和麦克在一起。说实话，周宁静考虑过，这也正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。麦克这个人虽然没有婚史，但以他的阅历和性格，离异在麦克看来或许真的没什么，他不会介意周宁静现在的情况。可是麦克的父母未必会这么想。要知道，传说中麦克的前女友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，那样的女孩听说麦克的父母对其仍然有不满，何况是周宁静呢？一个三线城市出生、有过婚史、还带着一个孩子的女人。当然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麦克如今身在某城，只是外派，一切都是暂时的。麦克早晚都是要回北京的。麦克之前确实说过要带周宁静回北京这样的话。可是周宁静去了北京，小周子怎么办？王秀芬怎么办？周宁静了解王秀芬，更知道她的顾虑。麦克，我当然考虑过，这就是我考虑的结果。麦克，周宁静微笑地回答刚才麦克的问题，一脸的沉静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